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里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。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航昏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陆泽熙的话音刚落，两辆警车呼啸而过，在地下赌场的那栋楼前停下了。原来在陆泽熙还在赌桌上的时候，方志远已然偷偷摸摸地报了警。用陆泽熙的话来说，这叫一网打尽。陆泽熙脚踩油门，疾驰而去了。毛俊呢，云里雾里的。明航把手里的黑色的塑料袋递给毛俊，取出他们凑的十来万本金和毛俊向陆泽熙借的50000块钱，说收好了啊，以后别来这种地方。毛俊抱着那袋现金泪如雨下。你们，方志远说，这都是老陆的主意，收起吧。 我真正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我这段时间吧，这整个人都好像失控了似的。我， 陆泽熙说，他们呢，这就是给你设的局，讹你呢。 我知道，我全知道，可我就是不受控制。我越说我就越想玩。 方志远说，幸好啊，老陆留着这手绝活呢，这不是连本带利都给你要回来了吗？陆泽熙说，哎，我发誓啊，这是我第一次赌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教我这手的那老哥说了，他说要是他知道用这手骗人，他会打断我的腿的。说真的呀，我刚才也挺害怕，我就怕被光头他们给识破了，所以啊，我才留了后手，让志远报了警。我都想好了，要在警察来之前啊，能给你翻本就算是我们的造化。哎，要是不能啊，兄弟几个就陪着你一起进派出所去。 嘿，是。 老八推了毛俊一把，你别哭了行不行，你丢不丢人呢？你毛俊哭得更厉害了，